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阿黑白讲》。今集依然有，哇，好似好耐冇见嘅郑汤嚟。 系咯，你好啊，我系郑汤嚟。争啲，争啲，跟唔出。 跟住仲有我杰拉德啦，当然唔少得嘅神秘噶。 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啊，咁啊，最近网络好热烈有一个话题啊，叫做今日香港，明日高雄。咁其实系唔系嗰度咁高兴咧？ 正啦，今日香港，明日高雄。 成日都系咩？今日乜嘢，听日又乜嘢咁样嘅。 系咯。 但系今日香港唔系香港人，唔系话搵好多钱嘅咩？悭地洗碗都两皮嘢港币，哇！ 只系四皮，好似我听到。 哇，咁犀利啊！ 系啊，集咩咩咩猪肉分割员啊，嗰啲仲多。 肉类咩分割员啊？咁总之就好搵钱啦，咁高雄迟啲好搵钱唔好咩？好、哦。係咪咁啊？ 边度搵钱都好嘅。 係囉。 点搵嘅。 唔係佢意思应该唔係咁意思嘅。 咁意思係点啊？ 即係点啊？係囉。 咁佢哋意思即係话好似讲到所谓国民党即係上个月十一月啦，咁大即係地方选举、 啊、 国民党大胜。咁好多人以为国民党系一个亲中政党。 啊、玩完噶啦，咁样 啊，台湾就好似去变到香港咁啦，咁啊呢样嘢就我哋前两集都略略提过啦。咁当然事实上并唔系大家咁想象咁样先啦。首先，同埋最主要，你唔好当啲台湾人傻先得噶。如果国民党真系某啲人讲到咁亲中卖台咧，系、仲有得大胜。系啊，咁啊，先呢个其实我哋 同埋国民党唔会玩咗咁多年啦，系嘛，成日都俾人封咗啦，咁样玩。 咁其实呢样嘢上两集我都讲过啦，今次唔再重复啦，我哋集中讲高雄先啦。咁啊，因为仲有啲嘢嘅，咁佢最近啲人又话佢跳票啦，咩迪士尼又冇下文啦，好似话 仲搞迪士尼 啊。咁因为韩国有韩国瑜啦，即系高雄市长之前竞选嘅时候有提过。 咁但系政见之一啊，咁 样啊，唔系政见嚟噶， 噏下 啫嘛。咁你又话人跳票咁，喺佢嗰个张即系冇个选举公布上面有个佢嘅政见啫嘛。佢上面冇讲话迪士尼嘅，咁啲人嚟攞嚟讲嘅，咁你顺便随口噏，咁你又当真咁样。嗱、呢个唔系重点啊。咁跟住仲有就最近有提过话想引入绿资，呼吁开放大陆人嚟台湾买楼。咁跟住啲人就全部疯狂噶嘛，咩炒楼啊咁。咁首先咧，我哋强调咗多次嘅。首先，我哋就唔喺度撑国民党啊，我哋系中立讲呢件事。 买楼， 买楼就唔等于炒楼。首先第一样嘢。第二，阿韩先生咧，只不过系高雄市长嚟嘅啫。开唔开放大陆人嚟买楼呢就中央嘅政策，即系总统话事，又或者国会，又或者行政院， 系啊， 呢样嘢就唔关佢事嘅。咁同埋呢，如果系我群组嘅朋友呢，谷友呢都睇过我分享咗旧年啊有一段新闻嘅，就有个建案呢，唔记得咗咩名啦，总之有个建案呢就喺马英九年代呢都唔批嘅。就成扎大陸人嚟買樓，因為唔可以超過幾多 percent 嘅，內政部一直都 好似話買咗唔可以過户， 唔可以超過10 percent 咁上下嘅。咁但係因為嗰個都超過曬嘅，好多啊，咁啊成扎大陸豪客啦，就一直都唔批啊，搞了幾年啊。阿蔡總統一上場冇耐咧，就通過曬啦， 即批 啦。 多謝。 係啦，咁我哋中立講呢件事，咁你成日話國民黨咩親中賣台乜乜乜，咦？咁蔡總統係咩咧？叫咩呢咁样做？ 唔系啊，佢嗰个行政院长都摆到明都话咩噶嘛，亲中爱台噶嘛，佢都 民进党系亲中爱台嘛，你国民党就亲中卖台，唔同噶。 哦， 咁蔡总统 两回事嚟。 批准咗呢一班大陆人嚟买楼之后咧，佢叫促进两岸关系。吓、咁啊，大家要先明白呢件事先。咁啊，你先同大家分享翻呢件新闻先啦。民进党嘅蔡总统就顺利咧。就批晒嗰扎大陸人，係馬英九唔批㗎。咁、如果你以親中角度嚟講，你邊個親中啊？淨係呢件事嚟講， 梗係國民黨啦。 哦，啱嘅， 梗係國民黨啦，親啊嘛。 係，總之國民黨做乜都錯啦嚇，喺嗰啲人眼中。咁我哋講翻呢件事，咁所以咧，開放大陸人買樓咧。就唔关韩国瑜事，亦都唔关国民党事嘅，呢个系中央嘅问题。而家目前执政党系民进党，开唔开？阿韩市长只系讲话希望开放， 俾啲大陆人嚟高雄买楼。 系啦，咁、但系批唔批，做唔做咧，系中央话事，唔系你韩市长噏就算嘅。咁大家要分清楚呢件事先。咁所以咧， 蔡英文，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啦，蔡英文唔批咧，你韓國嚟講乜都冇用嘅，就唔使咁快講咩今日香港明日高雄。咁再者，開放買樓，唔代表俾你可以去炒樓。买啫嘛， 唔系佢一个规定咧，好严格噶，其实都 系啊。 唔知你大家知唔知道？ 我知道大陆人好麻烦买楼， 唔系佢有一个制度叫543啊嘛。佢就话大咩贷款五年，即系五成，净可以俾最高五成嘅贷款嘅啫，即系唔会话银行哇俾八成九成嗰啲唔得， 系 最高五成贷款。跟住咧就系话四咧就四个月，即系你只可以喺台湾住四个月嘅啫。即系唔可以超过咁几耐定？ 唔系依个先系最 好伤噶，其实 好伤。 咁人哋买咗楼又唔俾人住得耐，咁即系玩嘢啫。咁三嘅意思咧，即系话系三年之内都唔可以买卖，叫543。 Okay 啊、 我知道嘅系咁样嘅，同埋仲有一个要求就系话，同一社区，你绿客即系大陆人嚟买嘅楼咧嘅占嘅百分比咧10%， 系啊， 就唔可以超过。佢同一栋楼有。400间嘅，咁你只可以唔可以超过40间？ 咁冇啊！我哋好反中嘅蔡总统都批过晒，超过10%都得。 因为之前有几个案例就唔批啊嘛，话超过咗啊嘛， 反中嘛，所以全部批晒咯。 咁呢啲好无奈。 咁亲中嘅国民党就唔批咯。咁即系点咧？系咪自己？ 就问题话佢就算批晒都唔系一窝蜂过嚟买啦。你睇到个结果都系。 同埋住喺台湾内咧，都慢慢会了解嘅，其实。好多政客讲嘅嘢或者佢即系主张嘅嘢咧，唔好睇得咁认真咯，好多嘢。 系佢做咗一成都好， 真系噶，唔 即系做咗一成都好。 你话民进党话好似好反中嗰样咁样，佢其实好多都系选举考量嘅，即系好好 噏嗰阵嘅啫， 即系咁嘅。 咁我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咧，成日 share 翻香港，譬如最近好似红磡啊，咩土瓜湾，好似啲游客爆到咧，啲居民啊。即係香港居民攞樓都好麻煩啦，咁佢就會話：你睇下香港都係咁樣啊！你高雄啊，遲啲話仲要叫多啲 即係 入去啊！咁呢樣嘢又係，其實你講得出呢一句説話咧，其實首先你對台灣唔了解，就連香港你都唔了解，因為點解咧？台灣就算我而家話希望多啲陸客去，但到目前為止咧，中央政策咧每日自由行咧6000个名額嘅啫，香港咧。是无限的。首先第一件事大家要清楚嘢。但是第二就算6000个名额你睇下一日几多班飞机往 返。 加埋都冇6000。嚟台湾都系要坐飞机㗎嘛基本上。当然有小部分可以坐船啦但大部分都系飞机啦。但香港呢飞机之余巴士火车船乜都得。 24小时。 仲要系24小时。台湾系唔得嘅。一定要坐飞机嘅。就算点开放极呢佢都唔可能好似变到香港咁嘅。系冇可能。同埋最主要呢你哋自己可以 search 㗎唔好听我讲睇下内政部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自由行嘅要求又要几多万收入有几多个资产。 担保啊啲嘢资产 就。係啦就唔系话理想嚟就嚟嘅全部审批权喺台湾。咁譬如真系有一日我假设啦下变到好似香港咁乱龙啦台湾可唔可以减少返啊 修正返变咗3000咪得囉。 因为台湾话事㗎嘛。 係啊。 我俾唔俾你香港人唔系俾唔俾你大陆游客嚟系台湾话事我唔发台证俾你唔入得嚟㗎嘛。香港系中国话事佢放10000内又得 你都要接受。 放100000内又得、 啊、 放100000内都得。咁台湾唔系嘅。所以唔好以为听到咩高雄啊韩市长话啊希望多啲大陆客去啊哇就会变香港系唔会变香港嘅因为全部有限额唔系话你想嚟就嚟。 有晒规定嗰啲嘢㗎啦。 系啦。即系中央话事嘅，亦都唔系韩市长话事嘅，都系嗰句啦。如果蔡英文唔同意咧，都系得个吉。 都系得 个吉。所以就唔好将香港同高雄去比啊，两回事嚟噶。 真系 嘅，系嘛？ 唔系咁，因为呢两年，即系尤其是而家民进党执政啦，其实真系陆客减少咗好多嘅，基本上。咁真系对台湾嘅经济情况真系杀伤力好强。你睇下之前净系马英九嗰几四年八年。好多佢起咗几多酒店啊，就系、是、为咗 净系嗰啲旅游车啊， 旅游车都多， 系啊， 而家惨啊，真系嗰啲真系，所以做正旅游嗰扎咧，嗰即系呢两年真系好惨嘅，基本上。 其实如果有去下日本都知噶啦，你而家去日本，周围都讲国语噶嗰啲服务嗰啲啊，酒店啊，咩全部都有噶。我到日本嘅话，都唔使讲日文噶啦，而家讲中文都得噶，好多地方。点解啫？中国游客多啫嘛。 排第一位，日本嘅外国游客，中国游客排第一啊，日本会唔会，咁你会唔会话日本亲中啊？ 好多中国游客去日本买楼添啦， 唉，嗰啲啊真系傻瓜， 成条街添啊，听讲话最近个新闻买京都买咗成条街，仲改埋名添，成条街，跟住当地啲日本人咪抗议， 傻瓜啦嗰啲咪， 所以人哋又唔会话哇你日本仔点样啊亲中啊卖日啊咁样，即系未到呢个程度。 其实地方喺我哋度嘅，我哋话事嘅，我再唔系两岸咩关系唔好嘅，我。你买咗点啊？我取消你都仲得啊？ 同埋佢流流工，佢流难到你系无灵女可以死啦！ 俾佢嚟买有乜所谓啊？ 俾佢买， 我好多限制。 讲真，我觉得俾佢嚟买真系冇所谓嘅。你买得晒咩？最多我搬多半个钟头车程，喺近市嘅高雄县嗰度住都 OK。 咪问题系而家冇话高雄啊，台中都系啦。其实有成一半楼冇人买，冇人住，咪卖俾佢哋咯，卖俾佢哋点啫？ 反正限制咁多， 系咯，唔系咯，好多限制噶嘛。 三年内又唔卖得。 你净系嗰啲话，你 lock 住嗰啲钱，然后话咩只可以入嚟四个月，再要申请，几咁麻烦。然后之后又咩三年都唔卖得。 系啊， 三年可以净系令到你嗰区跌价，你都死。 同埋啊，就算系啊，我规定你啊买转手啊，啲钱都唔拎得离开台湾得唔得啊？ 系咯，而家咩急咩洗黑钱噶嘛？ 系啊，好多嘢限制住你 入嚟得，出去又玩完啦。 你香港之所以搞到咁，系因为无限制啊嘛，乜嘢都，所以 佢自己还唔到钱。 唔可以将香港同台湾两个摆埋一齐比啊！你唔了解台湾之余，同香港你都唔了解，点解香港搞到今时今日咁？唔系因为好多大陆人，系因为我哋香港 政策问题啊。 香港嘅政策系冇限制。 佢而嗰个政策系佢又话唔到事， 系啊，话唔到事。 如果佢话到事，做唔到嘢系政府嘅问题。而家成系做想做都做唔到。 咁当然啦，可能你睇啲台湾新闻一样，好多所谓专家仲诶咩？早几日有个专家已经话诶，韩国瑜咁做系自杀啊，乜乜乜，我呢啲咩专家嚟嘅？你梗系你韩国瑜话事咩？你蔡总统唔批你都系韩国瑜噏乜都冇用噶。 咪。 即系呢啲嘢，啲咩转教咪得啖笑啊！即系我睇到真系，哇，差唔多洗版啊！呢几日啲 Facebook 香港朋友又系，咁台湾人又系，啊，高雄人啦、啊，傻仔啊，选错市长啦、啊，而家换市长嚟唔切啦咁吓，噏啫喎佢。首先佢噏啦吓，其次呢啲嘢都唔关佢事嘅，呢啲全部中央政策嚟噶嘛。 台湾嘅好处就话，我就算选错，几年后都可以再选过， 系、哎、四年后都可以改变嘅， 咪咯。你选错咁咪咩咯？ 好似， 但如果你话 两年啫嘛， 如果你而家话佢而家都未开始工作，你就话佢选错，咁即系话即系呢个制度或者国民本身你哋自己有问题嘅。 同埋你而家都未有成绩单，不交出嚟，啱啱先至 宣誓上任， 都几日 几日， 咁你又觉得佢唔掂啦？其实中立啲讲啦，中国游客，我讲系游客啊。香港多中国嘅唔系游客，仲有一样嘢啊， 搵食嘅嚟， 水客啊，香港多嘅，所以咪搞到香港咩咯？ 你台湾嗰啲咧，大陆过嚟嗰啲系真系有筛选过嘅，比较啊，比较好啲嘅， 起码有钱啲啦，都话有嗰个资产 审 查， 咪听话有啲水准都高啲嘅， 系 有啲譬如好大粒啊，有啲高层啊，嗰啲咩团体啊先嚟嘅，即系唔同咯，应该同香港 根本就两种人嚟嘅。你香港啲水客好多噶嘛，咁咪搞到好似乱晒大龙。如果真系游客嘅，其实对香港都系有帮助嘅。真正游客啊，讲紧。咁你每年好似据闻成千万游客啊嘛，去香港。你睇下香港得个700万， 千万唔止， 成千万。总之系佢总一年嘅人数系多过香港总人口嘅。 哦，咁啊，多咁 你 好多， 好似系6000几万。 总之就多过啦，呢啲大家上网 search 翻啦。总之系一定系多过香港人口啦， 多好多添。 咁但系你就算你系1000零万，咁台湾人口你都多唔过佢，咁其实影响唔一定好似香港咁咯。你唔可以将，总之都系唔可以将香港嘅谂法摆喺台湾咯。同埋头先所讲游客嘅人都唔同， 系啊，嗰、那个 水客多，香港系水客多， 水客嚟嘅。 仲有好多啊！咩 过境嗰啲啊，仲有啲系 朝头早嚟买完嘢 走啊， 买民生嘢，佢唔系买游客嘢，跟住夜晚就走啦。酒店又冇受惠，乜的士又冇受惠，佢逼同你逼巴士。 你上次咪好似咩咯？ 禁车， 港珠澳 禁车嗰啲 系咯， 走晒去 金巴，去晒东涌， 系咯，走晒东涌， 跌一跌，跟住踎一踎，食一食个饭，跟住又走。 咁啊，影响晒民民心，咪影响到咯。但系实际上好似冇乜得益咯。 有啲某啲香港人真系要多啲了解台湾嘅特性咯，因为好多嘢真系唔系表面上你睇到，哇，佢系亲中，佢系反中，点样就撑佢，唔系咁简单咯。即系多啲了解。 咁呢个又可能喺，其实我哋其实就喺呢个节目，我哋就。唔系好多想讲政治嘅过往，但系点解近期呢几集要讲多咗？因为发现今次选举之后，先发现好多香港人其实系对于台湾嘅政治生态系完全唔识。即系我成日都咁讲噶，你闹国民党，我唔理你。 佢完全唔识唔知系正常，但系佢又要去 曲解， 然后又发表一啲即系好似话今日香港，听日 又或者 九龙 国民党好扑街，即系讲呢啲啊！你咁讲，我唔会理你嘅。国民党都唔系好嘢啦，讲咗我成日都咁讲，用都好多衰嘢咁。 政治边有？ 你话国民党扑街，我唔理嘅。跟住你赞到民进党天上有地下无，我先至有意见咗吓，唔系啩？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奇咯。咁我哋可揾集又讲下啲政治生态啦，同大家 share 翻啦，系咯。因为好多人都真系唔知嘅。咁我哋住咗几廿年，我哋生，其实我都系最后讲埋呢句啦。我哋咁容易嚟台湾移民。即系而家投资移民嗰班啦，唔好计我哋啦，我哋投资移民嗰班600万台币就可以移民台湾。你记住呢个政策系国民党政策，你记住呢样嘢得啦。即系你系受惠于 呢个政策之下 嘅，系啊，受惠于国民党嘅政策之下，你嚟到就话呢样冇，嗰样冇，都冇问题嘅。但你冇话。另外一边好咯， 不过我补充一句先，头先讲开你话香港嗰啲游客入嚟咧，听讲好似系旧年统计咧系6000万一年， 一年六千万， 一年六千万， 所以系几乎香港人口嘅10倍，你使唔使啊？ 即系你行出街，理论上 即系十个有九个， 十个人咧有九个都唔系你嘅人嚟嘅，都系大陆人嚟。 我坚喎呢个， 咁我记得系6000万都系 咁啊，总之 好夸张， 我唔记得几多数字啦。当时头先我都讲咗啦，咁总之就多过你人口嘅，咁一定死得啦，多仲要多十倍，仲唔死咩？多一倍都死啦，系嘛？ 咪即系系咯。 咁啊，下次再讲啦，我要倾分享啲政治嘢，等大家了解一下啦，唔好一齐曲解咗啲嘢啦，系嘛？今日咁先啦， 拜拜， 拜拜， 拜拜。